得做的。阿们。好，请休息。那今天我们的公众演讲的主题是信赖耶和华的拯救力量。我很高兴能够邀请谢弟兄来发挥这个演讲。谢弟兄请。 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同意，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祸患重重的世界，所以看到各国难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有战争，有环境污染，还有就是罪行、暴力，这层出不穷。除此之外，人的精神和情绪也深受一些个人难题所困扰。有些人呢，因为过去的不幸经历而深感苦恼。还有许多人他们想说呢，他们要奋力的抵抗这些疾病，或者是年老的身体，或者是经济难题，或者失业经济不稳的问题。结果呢，看到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喜乐和安宁，甚至有些人是感到焦虑和抑郁，可能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很难入眠了，为太多难题的压住他们。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在世上的整个弟兄团体也时常经历这样的苦难，说我们全人类的确需要宇宙至高主宰耶和华上帝插手人类的事物，让地球恢复和平和安宁。所以如果我们有读圣经的话，我们清楚知道圣经预告我们的前头会有一个空前的大患难，这大患难会悉数临近，到时候上帝会施展着拯救力量，会拯救他的仆人。我们知道只有全心信赖耶和华的拯救力量才能保全这生命，所以这个演讲会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激励我们更加信赖耶和华，第二帮助我们看出跟耶和华享有亲密的友谊就能克服种种的困难。所以这个演讲会按照这两个思路不断的发挥。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现今人的难题太多了，靠自己一定倒了，所以我们只要靠上帝的力量，依靠上帝，跟上帝有良好的关系。所以耶和华曾在古代曾施展拯救力量去拯救他的子民。我们会了解这两个事例，这两个事例会强化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我们去亲近这耶和华上帝。首先第一个事例就是在挪亚的日子，这个事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挪亚日子，全地就充斥着暴行，一人挪亚和他的家人生活在当时暴行充斥的世界里面，当时他们必然是十分痛苦的。我们看圣经怎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请翻开创世纪的六章十一到十二节。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说大地在上帝眼前败坏了，暴行遍及全地，上帝观看大地，见全地都败坏了，凡有血肉的都在地上败坏行恶。所以可以想象到圣经的经文清楚说，当时全地都败坏了，这腐坏了，人的暴行，他说遍及全地。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挪亚生活在当时时代，你认为挪亚会面对什么难题呢？的确得看到一些不公正的事，可挪亚跟家人会被人辱骂、讥嘲、恐吓、欺压，或失去安全感，或者那些有权势人做事无法无天，这的确是当时挪亚他们面对的情形的。但是挪亚那时代，你认为他们怎样去应付当时的时代呢？容易吗？的确不容易的。所以清楚看出当时挪亚能够遵循耶和华的旨意，他的家人必定与上帝有良好亲密的关系，他们经常的向上帝祷告，寻求帮助，也寻求力量和智慧去应付这个凶险时代，对吗？如果挪亚靠自己的话，要花几十年去建方舟肯定建不到了，要去抵抗不公正的事情他肯定不能应付了，说跟上帝有良好的关系，让他知道全心信赖耶和华。 后来怎样做呢？后来上帝执行判决，他施展这个拯救力量，一举的消灭了这个邪恶世界，只有挪亚和家人一家八口保全生命。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记载，请翻开创世纪的七章三十二节，对不起，是七章二十三节。创世纪的七章二十三节，这本说，这样上帝就把地上的众生除灭了，不管是人是走兽是爬行动物还是天上的飞禽，都从地上除灭了，只有挪亚和他一起在方舟里的人才能生还。所以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上帝施展他拯救的大能去拯救他仆人，让他们在方舟里面得救。这事情怎样显示上帝的拯救大能呢？我们可以想想当时的环境，当时上帝怎样用强大力量拯救他们。我们知道上帝的通过了洪水，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这个规模是前空前绝后的。怎样说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原本是一个平静的，突然间有数以吨计的水骤然的从天降下来，换句话说，这个气温一下子改变了，然后这场水呢，黑淹没整个地球，然后洪水另一个气候改变。所以在圣经描述，这个水是非常的大，它覆盖了全地，然后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这整个地球里面的高山看不到了，全部是水的。而且这水呢，下了四十天四十夜，而且洪水比山高出了七米，二十二尺了。这山原本是最高了，它的水呢，二十二尺，就淹盖了整个的大地。可以想象上帝的力量吗？他让水从天上突然间降下来，但是他不会把那个方舟冲走，或者把方舟的人毁灭掉。上帝有能力保护这个方舟。可上帝看出上帝这个伟大的力量，保护了挪亚一家十口。这水是哪里来的呢？天上就带这么多水呢？现在没有水呢？所以如果了解圣经的话，知道上帝创造地球的过程当中，他把空气，把中间的空气，因为整个地球覆盖水了，他把水分开，就中间是空气，下面是海了，水上面也是水，一层水雾的。所以当时挪亚时代的时候，上面是有一层水，很多很多水在上面的。所以上帝用这大能力把这层水降到地上来，够呢？天空没有这层水了，所以空气完全改变了。所以看出上帝拯救挪亚，所以施行了他的拯救力量，用他无大能大力去拯救这个挪亚一家八口，这岂不强化我们信心吗？上帝的能力是很难想象的，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这是一个例子。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西西家和以赛亚的日子，上帝也同样的施展这个拯救力量，帮助他子民脱离亚述国的侵略。这个例子如果你们有读圣经的话，相信也不会太过陌生。所以亚述国这个国家，它本身当时是世界霸权，它的军力是很雄厚的，它已经攻占了很多国家，全部难逃了它的毒手了，被攻占了，霸占的地方。现在这个亚述大军，它正在向犹大国耶路撒冷推进，要他们服从这个犹大国。但是西西家这个小国，一个犹大国，怎样跟这个强国世界霸权对抗呢？他们结果是什么呢？等死。一个小国，一个大国可以包围整个国家，去侵略这个国家。所以当时那个王叫西西家，他怎样做呢？他知道靠自己靠人民也是死的，死路一条了，这根本是无路可逃了。我讲说西西家王，他跟上帝有良好关系，也全心的信赖上帝。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全心的向耶和华恳切祷告，求上帝施展这个大能去帮助他。这耶和华有没有回应这个祷告呢？我们请看经文，请看这个列王记下的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请翻开《列王记下》的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二节说，因此耶和华论到亚述王说，他断不能进入这座城，他必不向城方见，也不会拿着盾牌攻城，也不会筑起土垒围城。他从哪条路来，就从哪条路回去，他必不能进入这座城。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当时垂听这个祷告，上帝说他们是不能够攻进这城的，即使他军力非常的雄厚。他说他们从哪条路来，就从 哪条路回去。这结果显示上帝怎样施行拯救大能去保护这国家呢？请看这个列王记下的十九章三十五节。十九章三十五节他说，当晚耶和华差了一个天使出去，在亚述军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众人清早起来，只见尸横遍野。所以经文很切切地描述上帝施展的拯救大能，只派了一个天使就收拾了这个霸权的军兵十八五千人。所以帮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挪亚和这个西西家王，他们能够成功地应付当时环境，第一，他们必然跟上帝享有良好的亲密关系。他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必然全心信赖耶和华，向上帝祷告，到时候他们就能克服着种种的困难，这是重要的点。第二，他们也全心的信赖耶和华的拯救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上帝要做东西，他们去做，上帝肯定能帮助他们。好像挪亚花了几十年去建方舟，如果他不相信上帝拯救力量的话，他们不会建的。所以我们看得出这两个以往的事例显示出上帝的拯救大能，也帮看出他的子民怎样做，上帝会拯救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是耶和华是深爱人类的，从有人类的开始就一直主动伸出援手去拯救人类。那自从人类祖先的亚当反叛上帝以来，人类一直深受罪和死所折磨，需要耶和华的拯救的力量。上帝怎样做呢？说上帝派耶稣基督来世上，他牺牲他的生命，献出宝血做赎价，除去我们的世人的罪，让人可以亲近上帝，维持亲密的友谊。所以因此我们要从赎价得益，就是信赖耶和华凭这件事所施展的拯救力量。除此之外，圣经也描述说耶和华在将来将通过耶稣基督会毁灭这个世界制度，他会毁灭这个制度，把恶人和邪恶制度完全的铲除，然后过后会保护一大群人度过大患难，进入和平的新世界。说到时一切的难题都会解决。我们请看经文描述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这事情必然会发生在将来，这个相当熟悉的经文。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四节，这说上帝要擦去他们的所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痛、呼嚎、痛苦，从前事已经过去了。说很贴切的，现今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难题、苦难，或者你曾经有些很难忘的一些经历，可能你受伤害，或者说一些痛苦的事情，在将来里面，这事会成为过去的。因为那时上帝会拯救大能，帮助我们活在一个和平的新世界里面。所以的确我们要展望这日子来到，能够活在这个新世界的和平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们的确要培养这种信赖上帝的拯救大能。今天在生活上，我们怎样去表明我们承认耶和华的拯救力量呢？我们听到以往例子上帝拯救大能，这些头脑知识也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如果相信全心信赖的话，在目前我们可以怎样做表明我们承认呢？有两方面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向充满拯救力量的上帝祷告。为什么呢？有些人很难向上帝祷告，他觉得这祷告啊是一种自我安慰呢，还是自我调适呢？他们这种感觉，他们不相信上帝听到会拯救他们。我们又如何呢？你本身看法怎样呢？祷告是显示出我们全心的信赖耶和华上帝，而不是去寻求别的帮助。这是第一方面。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所求的事应该符合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祷告求上帝叫我们发大财不用做工的话，认为上帝垂听吗？我们知道上帝肯定不会垂听的。我们祷告除了表现性情之外，也要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请看经文，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这经文清楚帮助我们看出这重要要点。五章第十四节说，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不管求什么，他都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他所怀有的信心。所以经文很贴切的描述说，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东西，上帝会听我们的，他听到我们的东西。问题是在上帝什么时候会回应我们祷告。如果我们信心的话，我们肯定的，上帝必定会回应我们祷告，因为上帝会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所以人可以为什么事情去向上帝祷告呢？当然第一，我们祷告所求的应该主要是属灵的事，比如说上帝的圣名得到荣耀，上帝的王国降临等等。我们也可以根据耶稣的赎价求上帝宽恕我们，这是适当和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求上帝赐我们力量，好继续向人传道。第四，人人也可以求上帝增加他们的知识、悟性和智慧。有些人可能求上帝赐予力量和智慧，好能执行某些任务或应付某些考验及危险。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你有以下的难题吗？可以向神祷告吗？比如说你在准备演讲当中有压力吗？所以我们曾经跟姐妹谈呢，他们受到学生委派的时候，他们都不能睡觉了，他很紧张了。为什么呢？他们有压力。所以这方面你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呢？求上帝给你力量，给你智慧去应付呢？另一方面，你照顾亲者是承受很大压力呢？如果你亲者是老年人的话，是很大压力呢？所以你与其独自承担，何不信赖上帝的拯救大能呢？上帝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会想想看，我们是否在祷告里面向上帝祈求呢？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局势正在恶化，经济难题越来越难应付了。所以我们本身有没有经济上面对困难呢？如果有的话，你时常忧虑常担心的话，何不把这事情向上帝向上帝祷告呢？说你每个月你需要多少钱来应付生活费用呢？所以你没有具体的上帝说，我每个月是要具体的，我需要2000块，需要1500块来应付生活难题，照顾我家人，照顾我妻子。所以你这方面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呢？很肯定的，上帝如果是符合上帝旨意，上帝会垂听这样祷告，会给你足够钱应付你难题。说出来，有些人可能随着年纪长大，他们身体越来越不如意了，可能也怕不懂怎样去照顾自己身体了，好像失去了方向了。这方面你没有求上帝祷告说，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样去照顾自己身体， 让我们有能力有气力去遵从他的旨意呢？另一方面是有些父母有孩子，可能教养儿女也是面对瓶颈，不懂怎样的，太多难题了。那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太多污染了，他回到家的时候带进来家里面，父母亲也是乱了。所以到底我们这方面有没有去 向上帝祷告呢？求上帝的拯救力量呢？或者就是有些人可能有些沉重的罪疚感，这罪疚感呢压到自己走不远了，失去喜乐了。所以这罪疚感可能是很久很久发生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可能有这难题，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呢？靠上帝说你面对这难题，希望这罪疚感能减轻呢？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难题都好，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如果我们在精神或感情上感到苦恼，只要向上帝耶和华祷告求助，上帝一定会施展他能力会帮助我们的。请看这经文，诗篇的34篇18-19节，请翻开诗篇的34篇18-19节。十八节说，耶和华亲近心碎的人，拯救心灵伤痛的人，一人多灾多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这经文是非常安慰人鼓励人的经文来的。他说，尤其是说他说心碎和心灵伤痛的人， 谈到心碎和心灵伤痛的人，可能他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卑感，或者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他们可能丧失了自尊了，觉得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但是经文很贴切说，耶和华会亲近和去拯救这些人呢，所以这是非常安慰的经文。看到上帝不会离开我们的，上帝会继续照顾我们。除此之外，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有多灾多难，但是不是我们独立应付的，不是靠自己能力说去解决，去想办法，不要睡觉，想办法。但是可以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会救他脱离这一切。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拯救大能，我们肯定的，你的心会安定下来，也知道上帝会在哪一方面指引你的脚步去应付这难题。所以这些的确是很安慰很鼓的经文，帮我看出要时刻谨记上帝的拯救大能。和第二方面，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怎样表明我们承认耶和华的拯救力量呢？我们知道第一方面就是祷告方面，表明我们承认耶和华的拯救力量。和第二方面呢，就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不如意的时候，不应该认为是上帝惩罚我们，好像上帝仿佛不再拯救我们似的。这是第二方面要谨记。我们知道耶和华永不会撇弃他的子民的，请看这经文，诗篇的九十四篇十四节。诗篇的九十四篇第十四节，这经文说，耶和华必不撇弃他的子民，必不离弃他的产业。说经文强调说，上帝不会撇弃，也不会离弃他的产业。换句话说，在上帝眼中看来，他的子民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有价值，上帝是非常喜爱的。所以当我们有难题的时候，或者做错事情的时候，不要因有这个感觉上帝撇弃我了，上帝不理我了，这不是耶和华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消除这种消极的想法。如果这种思想不排除的话，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粒球，泄气的球是没有力量去面对难题，没有面对难题和考验的。所以如果这种消极的思想不能排除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可以向长老或一些成熟的弟兄姐妹寻求帮助。总之，在面对难题的时候，那时候是要我们更加信赖耶和华的拯救力量。我们肯定的，上帝必定会赐力量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再过不久，圣经所谈及的大患难就会临到，到时耶和华就要施展这个拯救的力量。到时候呢，耶和华会保护一大群人度过这场患难。因此，在现今要看出时间紧迫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需要鼓励，不要让世俗的事物阻止你全心投入研读、聚会、传道等活动。记得不要轻易的错过聚会，这样的话你就会缺少跟弟兄姐妹交往、互相鼓励的机会。也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的品格，这样的话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别人会更舒服，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友谊。第二方面，我们在从事神圣工作的时候也更容易跟人攀谈。除此之外，也要经常与弟兄姐妹做亲密的交往，让我们可以互相鼓励。记得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让我们灵性沉睡的时候了，为这大日子在不久就会来到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一个思想说这大日子在好像在很远很远很远的来到，并不是的。我们请看一下经文，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请翻开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经文鼓励我们怎样做呢？三章十一至二节，这说，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你们该做怎么样的人呢？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等待耶和华日子临到，谨记日子迫近，在那日天会着火和销毁，严肃也因极热和融化。所以经文很贴切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等待这日子来到。所以你有信心等待吗？你全心相信上帝的拯救大能吗？如果相信的话，经文告诉我们说，谨记这日子迫近了， 所以因此不要让自己在灵性上保持沉睡。除此之外，经文鼓励我们说，在目前我们要表现一些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如果我们要有敬虔的行为和圣洁品行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的方向去磨住自己的话，我们需要花很多心思努力的，包括我们的个人研读、沉思、聚会或是传道。所以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做好这些方面的事情呢？以及我们有消极的思想说耶和华远离我们，或者说耶和华的旨在很远很远才来到。说的确，这演讲帮助我们看出要沉思耶和华在古代上帝施展拯救力量的事迹，将作能强化我们信心，深信耶和华也能拯救我们。耶和华毁灭这个邪恶之都时，彰显他圣名的时候，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活着看见他施行拯救的力量。你盼望这个日子临到吗？有信心能